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今天啊，记者来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的西报新庄村。在去年十月，青云店镇西报新庄村的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九名专家成为村里农业技术的智囊团，让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不到一年的时间，市农林科学院在村里示范种植了13个新品种蔬菜，推广试验无土栽培技术，而村里的林下空地也充分利用起来，养殖了几千只的油鸡。所以今天刚来到村里，西报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高震就把记者带到了这片林下养鸡场。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养鸡场哈。 对， 林下养鸡场，本来这一大片都是林地哈。 对， 利用这个林地的空闲发展养鸡是吧？ 对，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鸡是什么品种啊？ 北京油鸡。 北京油鸡。 对。 哦， 因为北京油鸡全是这个北京农林科学院研发，所有的鸡苗全是科技小院农林科学院提供的。 哦，我看这一片面积挺大的哈， 这一片将近400亩。 400亩呢？那这里边大概养了有多少鸡啊？ 目前养了将近是13000只。 13000只，这是散养的走地鸡。那这些鸡吃什么呢？喂饲料吗？ 喂。多少喂点饲料 啊， 因为它这个，因为田草林，它林下管护，你看它的全是草，本身除草也是除，需要人工，你现在养鸡，那边养鹅， 哦，还有鹅， 你看现在多干净， 对， 病啊虫啊草一多呢，我的你的树的病虫害就多了， 嗯， 它现在它没有了， 走在这里头还真是一个养鸡场那个味儿哈。北京油鸡是不是就是三黄鸡啊？ 不是， 不是三黄鸡。 北京油鸡就是北京最早以前就是慈禧太后吃的鸡， 哦， 叫宫廷鸡。 哦，前边那些这是白的鸡哈。 对， 这个白色的这个鸡是什么品种？ 这叫白羽鸡。 哦，白羽鸡。 对。 哦呦，好多大鹅。这个鹅为什么 会飞？ 会飞哈、啊。 对， 都张着翅膀在追什么东西哈、啊？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在林地里，它整个是全是散养的，然后它跑跑，它全都飞起来，它的野性会好一些。 现在我看这些鸡属于小鸡苗是吧？都不大， 现在有1个多月， 1个多月， 对，40几天， 就包括这个白羽鸡和那个北京油鸡 都属于 养蛋的鸡哈、 啊。对，公鸡有一部分单，公鸡在那儿有一部分单养着。 哦，但我看这个场地就是一片树林的空地来养鸡哈、啊。 对，这个 像这个鸡栏呢，它也都是散着的，上面搭了一个架子， 对， 底下呢是有很长的这个竹子搭的这个小架哈、啊。晚上鸡就在这儿休息， 对，全落着。 然后那个鸡蛋呢？下在哪儿呢？ 那种 两边有那个小鸡窝哈， 产蛋产那儿了。 哦，那边那个鹅也是实蛋用的吗？ 这个鹅呀，你像农村来说，你像林地、养鸡，全是那种你像老鼠啊、黄鼠狼啊，就这些专门吃鸡的。如果没有这些鹅，这些鸡咱们在这儿养不住。 哦，所以鹅是起到那个保护这些鸡的作用，保安的作用。 对， 怪不得你看这个这些鹅，这有几十只鹅哈，扇着翅膀往前冲，还真的是。 它一共300多只鹅，它就喜欢就是看家，保安。你看所有的鸡有什么惊吓，它只是跑。 对， 鹅不成，鹅它有点动静动，它晚上甭管什么时候啊啊啊 一叫， 说晚上你听这鹅哇哇哇一吵，你就知道肯定有事儿。 哦。哎，感觉这些鸡和这鹅在里头还挺自由的，是吧？像这一项，大概一年能给村民带来多少收入啊？ 这个现在就是预估啊，因为咱也没养过，这是头一次养 啊。 预估现在就是，你像今年来说，鸡，油鸡6个月开始产蛋，前期6个月所有的喂养动物的人工动物只能白搭，这是它产蛋之后，然后再出利润，还得把头了这边弥补完。像这些鸡，我估计在20万左右， 20万左右， 对。 哦， 就纯利润， 嗯， 纯利润。因为现在咱们现在也是跟着专家是一步步摸索着走， 嗯， 专家呢，我的给咱们讲的，我咱们按专家一步步走，如果成型了就打点起来。 对对对对对，看着眼前这成千上万只鸡在林下自由自在的活动，还有300多只大鹅随时保护着它们的安全。那么在几个月之后，这些油鸡啊就能开始产蛋，并且为村里带来收益了。走进这片林下养鸡场呢，还会发现啊一些养鸡技术的实际应用，比如说会有专门的水槽和食槽给鸡供给食物和饮用水，而专门搭建的鸡舍方便鸡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和温度下呢都能够舒适的生长。这一大片林下养鸡项目就是去年10月成立的科技小院给村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在这一片充满着蝉鸣和鸡叫的林下养鸡场，西报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高震给记者介绍起了科技小院的由来。 之所以咱们养林下养鸡这个项目啊， 嗯， 就是因为去年咱们跟北京农林科学院合作的那个科技小院，是吧？ 对，北京科技小院，咱们是046号。 046号， 对， 科技小院现在给咱们村配备了多少专家？ 13个专家。 嗯， 对， 除了这个林下养鸡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吗？ 有，现在特菜专家韩老师那儿，他们这儿正在研究，就是说适合林下种的这种蔬菜， 嗯， 包括对油鸡吃的蔬菜， 嗯， 包括人的动物，他们在合品种， 嗯， 合品种马上就开始投， 嗯。这个科技小院是大概什么时候正式落成啊？ 咱们挂牌是2020年10月， 2020年10月， 对，2020年10月挂牌， 啊，等于是去年秋天， 对， 然后今年夏天，等于这个林禽模式就先行正式落地了， 对，包括选这个选址跟专家碰，包括说咱们的鸡舍， 啊， 包括说这个坐浴棚， 嗯， 那跟专家 都是他们设计的啊， 对。 那在这片林地，在这个专家说建议养鸡之前是做什么用的呢？ 嗯，就是林子， 就是林子， 对。然后就是除人、打药、剪枝、搂树叶、打草啊，就全是这些。 哦， 你看现在养上之后， 嗯， 所有东西都不用做， 嗯， 这细菌粪便还给树全部， 嗯， 营养全给它了。 是，而且这还有除虫啊，是吧？那些功效是吧？我看到还有几个管理员是吧？ 对， 也是咱们村民，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还能解决部分的就业岗位，是不是？ 对，你像50岁、50-60岁的， 嗯， 他在外边他工作，他也没有什么文化， 嗯， 劳动竞争力他没有， 嗯， 你这他在那儿，咱给安排，说两口子3班倒， 嗯， 这就用6个人， 对， 然后分分料啊，喂喂鸡啊， 嗯， 然后可是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们学会了，现在他们1月4000多。 哦。像咱们这个科技小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这个咱们跟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合作来做这个科技小院呢？ 最早之前我知道是什么呀？北京农林科学院有一个挂职领导，在青年镇挂职副镇长。 嗯， 我们是这么接触的。青年镇还有一个科技小院， 嗯， 青年镇6村。 对， 小黑房，大兴那以前那会儿就两个。 嗯， 他那两个是低收入村。 嗯， 然后不是低收入村，西边是第一个。 嗯， 大兴现在就3家。 对对对对对。小黑伐村前两天我也去过， 嗯， 他们也是科技小院哈，嗯，他们是跟农业大学合作， 对，他是农大，他们有这个驻村学生， 对， 因为他们那边学生都直接下地能实验， 对对对，咱们这个感觉跟他们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咱们是北京农林科学院， 嗯， 因为农林科学院他没有学生， 嗯， 这些专家， 嗯， 然后你像咱们地里种菜的，因为咱们不也村里也有农种菜的农业设施，种大棚的。有什么问题，包括种果树的，那我随时跟老师那边联系。 嗯， 需要哪方面老师，哪方面老师过来带， 那这些专家提供什么样的指导啊？ 咱们这科小院的专家也挺很全，包括说你要林下养殖，他畜牧所的专家， 嗯， 也有， 嗯， 你包括说你种菜呀，啊，果树啊，林果所的专家也有，然后病虫害专家也有。 嗯， 蔬菜的专家也有，特菜的专家也有 啊， 基本都全齐。能用的基本说，农村来说，你像咱们能用种菜的、种大棚的，说种大田的、什么玉米的、果树的、农务的，基本全有。 那农民有什么问题， 对， 都可以请教专家。 对， 他们是有那个值班的时间是吧？ 对，然后他们定期过来也讲课。 定期过来啊。 他讲课面向的不是说咱们村一个村， 嗯， 他们面向的是全镇， 哦，周围的这些村的过来， 全镇 都可以过来， 对，十一万来都来， 嗯， 每次人都不少，每次都100多人。 大家对这些专家们反响如何呢？ 很好，都很好， 嗯， 尤其是就是每次讲课过程中，那我们就底下这些提问的老百姓，他肯定有问题啊， 对。 是吧？如果说讲一节课，那我一个提问都没有，说咔就走了，就得说咱们提前安排的，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你每次讲课什么，他自己 干的这些东西中间他碰到什么问题，他不明白， 嗯， 弄不好， 嗯， 他就可以跟老师沟通， 嗯， 可是老师也老回访。 自从去年10月西报新庄村的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就派出了9人组成的专家组，除了擅长育苗、栽培、设施和特菜等方面的蔬菜专家以外，还吸纳了畜牧、植保、经济规划等方面的专家。西报新庄村的很多村民都聆听了专家的讲解，村民王宝利就说， 科学小院农业技术这方面的讲解怎么是预防， 嗯， 怎么去管理， 感觉专家讲的这些内容哈，符合您的需求吗？ 我感觉是结合现在种植的很需求这东西， 嗯， 很值，对， 嗯， 基本上也是讲的很是通俗易懂，感觉它的技术， 嗯， 确实农民都得需求这东西。 参观完林下养鸡，西报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高震又带记者来到了村里集体经济的另一个项目——秸秆处理厂。眼前的这个秸秆处理厂呢，看着并不起眼，但是却负责了整个大兴区青云店镇的所有农业废弃物的粉碎处理再利用。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有很多大车啊，源源不断地拉着这些粉碎好的秸秆塑料来到秸秆处理厂，并且进行下一步的处理。那么这些秸秆废弃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咱们现在是来到秸秆处理厂。秸秆处理厂啊，这个咱们现在左手边看到的这一大堆就是那个秸秆的原材料，是不是？ 对 啊， 这现在就是咱们在镇域内，然后处理粉，粉完拉回来的， 嗯， 所有的杂草、树枝， 嗯， 跟这那个农业废弃物， 嗯， 瓜秧苇菜 啊， 粉完了之后拉回来 啊，就等于咱们现在这个秸秆处理厂呢，是处理的是全青云店镇 对全 所有的这个农业的废弃物，可以这么讲吗？ 对， 有就是有杂草， 对， 有秸秆， 对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种 瓜秧苇菜啊， 啊，把那个东西先初步的粉碎，变成左边这一大堆哈，堆的跟个山似的这些材料。 他们现在不是一车一车的，这不是看得出来吗？ 正在往这拉哈， 粉一车往回拉一车。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样运输成本会低一些。 嗯嗯嗯， 在那边粉，如果拉回来粉， 嗯， 包括装车运输呢，成本太高， 嗯。那那个粉完之后，这个初步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再怎么处理呢？ 筛分， 筛分， 对，初筛分一下。 哦， 大的粒径的筛出去，然后小粒径咱们做基址了。 小的之后呢，就做成那个农业机制， 对， 无土栽培用的那个机制， 对， 然后就是我们右手边看的这一堆，是吗？ 这是有机肥， 这是有机肥，哦，这是堆完的有机肥， 对， 跟那个机制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对， 哦，这边这个有机肥看着就跟土质， 对，咱们 很细腻了，哦，就是那边那些草料什么的打碎完之后，掺上畜禽的粪便， 对， 就可以变成有机肥。 一会儿咱们做的什么？ 嗯， 所有的农业废弃物，那我都全部出于农田， 嗯， 然后咱们加上畜禽粪便。然后包咱们的翻抛机翻抛之后， 嗯， 咱们还 回归农田， 还会循环再利用， 包括咱们那个养鸡场那些鸡的粪便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到这个环节当中啊？ 那是最好的，鸡肥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对。无土栽培的这个机制是主要供应哪儿呢？ 咱们无土栽培就是这个咱们做的机制，现在针对就是所有就是大兴啊也好，顺义也好，就是所有种草莓， 专门针对草莓生产的那个 种草莓。 哦，也就是说咱们大兴还有顺义哈，就那些草莓用的这个机制很有可能就是出自咱们村 对 粉碎的这些哈。 对对 哦，那 咱们村现在不是也在一点点扩展？ 对， 刚开始做嘛，从有机肥转变到这个机制这儿， 对， 然后一点点一点慢慢来。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像这些本来原料本来就是废弃物嘛， 对 吧？ 对， 本来就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 因为你在你地里老百姓他种完了不给收，也许他就点了， 以前就焚烧了， 对 吧？ 就焚烧了， 嗯，还污染环境。 对，包括现在话，你现在这个环境它也上法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环保法它现在能包含里边了。 对，那等于是把它打碎之后呢，又变成了咱们的一个产品来进行销售哈。 对对， 也能增加一些这个经济收入， 对吧？因为咱们这个它不是能现在咱村的这些老百姓还有一个务工，它不是咱们能解决一部分吗？ 嗯， 就业这块， 就业这块能解决。 对，二呢能把这个农田环境也能给提高。 对， 现在为什么做这个机制呢？ 嗯， 如果能产出一点利润来， 利润对， 这不是就更好吗？ 对对对，这个是真正的绿色产业哈。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这个厂？ 2014年， 2014年 建的秸秆厂。 嗯， 那会儿建厂也很快的，因为你的这块地全是荒的。 嗯。 然后全是一点点一开始做秸秆处理呢，咱也不懂。 嗯， 以前那时候就是满处跟人学去 啊， 你知道吧？ 嗯， 昌平、顺义的我都去。 哦， 那 您怎么会想到做这个生意呢？ 一开始咱们做什么呀？生物质燃烧颗粒。 嗯， 因为生物质燃烧颗粒，咱们一开始做，所以那会儿小锅炉啊，不是都烧那个吗？ 嗯， 不让烧煤了， 啊， 让烧那个。 啊， 可是后来呢，跟环保局咱们这沟通， 嗯， 其实 生物是燃烧颗粒，就是什么咱们粉碎了然后给它挤压一块儿， 嗯， 别的一点没有减少， 嗯， 对环境弄的一点没有减少，所以我就觉得什么那也走不长，然后咱们就换有做开始做有机肥了。 哦哦，这么来的。 嗯， 现在一年能产出多少利润啊？大概 这儿现在每年能产个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 对， 是产值还是利润？ 利润， 利润， 利润。 哦， 因为每年不一样。 嗯， 因为人员工资现在面临着也越来越高。 对， 这老百姓也是，你得随行就市。 嗯， 你要跟人一边多，他就上别处了。 嗯嗯。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 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今天呢，记者来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的西报新庄村。西报新庄村只有300多人，100多户，是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平原村，年轻人少，村集体经济在之前也非常的薄弱。而记者眼前这位非常年轻的村支部书记高震，就是愿意留在村里发展经济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高震1986年出生，是一位80后，但是却已经拥有10年党龄以及10多年的担任村支书的工作经验。在与记者的对话当中，高震回顾了这些年来西报新庄村的发展过程。 我刚才来的时候啊，在咱们村里呢简单的转了一圈，我觉得就是首先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干净而且整齐。你看这整个这个街道呢，就横平竖直，很规划的特别好。 对， 每家每户呢这个青砖，而且家家户户门前还有树有花儿，就弄得整个感觉这个田园的感觉特别充足啊。尤其是我这一路过来，其实别的村呢也路过，然后有些就感觉比较的杂乱啊。像咱们村这个村容村貌是怎么到今天的？ 咱们村2018年定的大兴区定的这美丽乡村试点村之后，然后2018年10月份开始动的工。投动工之前呢，这里边要求我们什么呀？先把村里边所有的四大烂件，跟旱厕全部要拆除，如果不拆干净，咱没法进场施工，因为咱面临着咱们村的改造是雨污分流，就用不着旱厕了。然后咱们村一共用3天时间， 三天吗？ 三天，就是动手前期谈户。两委班的党员代表 下 去谈 户， 因为就是这段时间不算， 嗯， 这段时间有将近10天。然后我们着手拆的时候，设备一进场的时候，沟里拆的时候就是3天，挨家挨家拆，挨家拆，中间没有断一下，3天就全拆完了，包括所有的门前的四大烂件，跟这个旱厕，因为咱们村是牌子房。 什么叫牌子房？ 全是一排一排的， 哦， 头了也直的，是后边也是直的，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每家多少米就是多少米， 对， 然后很直， 对， 然后拆完之后呢，就给把这趟线纸给拆出来了， 嗯， 包括门口这个护栏， 嗯， 这全是美丽乡村咱们集体给做的， 嗯， 然后房前屋后的绿化，包括外立面，所有房前屋后的外立面， 对， 都是咱们这个， 感觉是一个花园型的村啊， 对，包括咱们村以前的房子后边的散水， 嗯， 所有的大的旱散水，农村什么有的散水特别大。有的加上那老房呢，它散水小，咱们那会儿统一全部给拆它，然后散水统一一边大一边高。 但是像据我所知哈，就是很多村呢也有那个拆尾的这些工作哈，但是呢遇到的阻力不小。咱们3天这么顺利就拆完了？ 因为前期咱们做了10天的工作 啊， 包括哪年老百姓，其实老百姓其实要的是什么，老百姓都也很好，因为这么些年一直都是老街坊，村里边都是一块儿。如果你的村两委就家家户户已经全到了。该说的全说，基本都同意。 是不是也是先从这个村两委班子党和党员拆起？ 对 啊， 两委班子党员带头嘛，先 签东西， 然后设人代表，然后挨家挨户给拆完之后，咱们立马施工队进场，挨家挨户就给改成卫生间了，然后马桶什么的我全给配齐了，所以他不需要安装。 像您刚才说，咱们村有300多人哈， 333人，对，100户，对， 是不是也以这个老年人居多呀？ 对，年轻的现在在外边去上班的呀，像在亦庄啊、黄村、市里的都有， 对对对， 亦庄的多。因为现在咱们村你看，全是老头老太哄孩子呀，50多岁、60多的、70多的，全是哄孩子。 年轻人比较少啊， 对， 像您就算是非常年轻的。 年轻，我是86年， 是86年， 对。然后村里像我们这么大的，我们都在外边上班。 而且咱们刚才也了解哈，您呢 86年呢，就已经当了10多年这个村主任、村支书了。 一零年回村当的村长， 嗯， 然后12年年底接的村书记， 嗯， 一直到现在。 当时您是怎么想要回村呢？ 当时想回村就是什么呀？那会儿我们村软弱涣散村， 嗯， 是北京市市级挂上的软弱涣散村， 嗯， 然后9年没有本村人当书记，全是镇里派， 嗯， 我回来之后就入党嘛。然后就接一步步一步， 嗯， 其实说实话，确实想给老百姓，因为全是街里街坊亲戚啊什么的，那我也想给大伙儿干点事儿。 嗯，当时才22、23岁啊。 对， 对于咱们现在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年纪， 对 啊，其实很年轻了。 对 啊，这么年轻担任这个村长的这个任务很重。 对 啊，而且当时呢，9年的软弱涣散村，村民的年龄也比较老化。 对， 那您是当时怎么觉得往哪儿规划呢？怎么能提升这个村民的收入啊？哈、啊，各方面的。 对，当时也犯难，为什么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就没有？ 嗯， 就是靠租出那点地啊，那我基本出不来什么钱。 嗯， 然后村里村也小，地也少。 嗯， 然后没有说大面积说偏造林啊什么的，管户还能有给点钱什么的，镇里还能给点，因为咱们村没有那么些地，然后就面临着。第三产想办法就是想这个、 嗯、 后来跟镇里沟通14年出来的秸秆厂。 哦，14年出来那个秸秆厂。 对 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绿色循环的这么一个产业。 对，因为当时那会儿想的就是什么呀、嗯、所有农业废弃物然后循环再利用、 嗯、 怎么把它利用起来、 嗯、 然后怎么把它能产出产值来， 嗯， 怎么能就是到年底能给大伙儿有一个交代、 嗯、啊。像您当时那么年轻，一上来担任这么重要的岗位哈、啊，村民不会有什么疑虑吗？ 有， 嗯， 肯定会有， 嗯， 因为那会儿咱们这岁数啊，然后在村里走呢，我就是一孩子。 对 对，因为你像以前咱印象里的什么村长啊、书记呢，我都是 比较有威望的 大爷， 是吧？ 对， 比较有资历的、啊。 对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会儿就是让人质疑的东西会很多，所以这些东西你就自己得逼着自己干。你怎么带着两位班子呢？我把这事做起来。如果真做起来好了， 嗯、 所有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包括他的人居环境，整个村容村貌全变了，自然而然他对你有一认可。 但是可能头2年压力会很大，是不是？ 我当年偏头疼，三大神经都出问题。13年好的。13年一点，因为咱们我一开始干的时候，包括镇里啊、领导啊， 嗯、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我跟他们都不熟，因为咱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对， 都是一点点跟这些前辈啊、就是老书记他们的我的学， 嗯， 是不是一点点教，那我一步步的干呗、 嗯， 自己用点心呗， 嗯，也得通过一步一步的来赢得大家村民的认可， 对， 和信任哈， 因为老百姓像村民来说呢，我都是这些年从小都看着我长大的， 对。 说的再好听我也没用， 对， 你只能说到最后答卷你怎么交， 对， 你把这些事都做了咱人都看得见， 对，而且可能还得是您事必亲功自己来做，是吧？ 对， 长辈咱也支持不动，咱也不好支持，是吧？ 对，不过我们说真的，你像叔叔大也好，说舅舅舅妈也好，那我这些老百姓真的特好， 挺支持您的， 特好真的、 嗯， 你包括你要说拆3年拆旱厕来说呢，我要在镇里说呢，我那会儿领导呢，他都不相信， 嗯， 他不相信说就什么事没有拆就拆完了，我说拆完了，因为每个村去年4、5个村应该一个村都没有拆了， 嗯。12年年底担任的是咱们那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对， 然后14年是建了那个秸秆厂， 对， 秸秆厂呢就开始有一些收入了，是吧？这是村集体收入，对吧？ 对，前1-2年不太好， 嗯， 因为什么呀，那会儿干镇里的给镇里清理啊什么的， 嗯， 基本上就能人员工资，后来16年、17年就慢慢好， 嗯， 好起来了。2020年接触科技小院 啊，哦， 然后咱们是2020年10月挂牌， 嗯。说一开始是不是说连那个村委会那个开支都开不出来？ 你以前没有村集体，没有经济， 嗯， 因为他没有收入，所以你像村里的水电， 嗯， 这些村里这些，你像这些人员工资都得开，所以当时那会儿咱们村确实很困难， 嗯。反正慢慢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这么走过来啊， 对， 14年是那个秸秆厂， 对， 后来又有国家也给了很多政策的支持哈，你当然也有很多的工作啊，垃圾分类， 对，垃圾分类， 人居环境整治， 对， 煤改电， 煤改电， 煤 改 电啊， 对 啊，这些工作当中推进的顺利吗？ 煤改电咱们村是 头一胎，因为咱们村这么些年全是排子房，没有就是说两个儿子弄的，没有新批的繁殖地， 嗯， 全是两的三代人四代人住在一个院里， 嗯， 那会儿呢就是呛着到就是这个煤改电，一个煤改电也许不够用， 嗯， 然后咱们村集体拿出钱来，然后又一家又补了一台， 嗯， 或者就一家两台给补了一台嘛， 嗯。嗯嗯， 包括人居环境，其实人居环境咱们村是在镇里是给我们的要求是100分的满分村。 哦， 人居环境不能扣分的。 哦，我刚才经过村口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老年驿站啊。 对， 咱们村呢像您说的老年人比较多啊。 对， 养老啊助老这方面都有什么？ 就针对咱们村的这些老年人，咱们不是做这个老年驿站吗？ 嗯，都提供什么服务？ 老年驿站现在是什么呀？他们是今年刚开始弄的， 嗯， 弄完的， 嗯， 现在还没有利落， 嗯， 你像娱乐室， 嗯， 休息室， 嗯， 保健室， 嗯， 这些都有， 嗯， 然后下一步就想，那这儿不已经建起来了吗？ 嗯， 这儿我想弄一个老年餐厅。 哦，老年餐厅， 对， 对对。 然后就60岁以上老人， 嗯， 就是一天这个三顿饭， 嗯， 给全给解决了。现在初步那会儿我们定的是就是一天5-6块钱， 嗯。哦，5-6块钱， 对，从 三顿饭， 对，70岁以上就免费吃了。 哦， 按年龄来嘛。 啊，包括像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哈，等于是村里的一个活动室， 对， 也可以当成一个舞蹈室吧。 对， 有音响， 对， 墙上还有这个大镜子，还有那个把杆。 对，当时建的时候， 舞蹈教室的一个结构。 对，就是按舞蹈室嘛。 啊，这也是为了方便村民 文化娱乐 吗？ 对，文化 娱乐。 对， 可能就平时排练一个广场舞。 对，唱歌 啊，唱歌。哦，这有音响。 对。 哦，对，等于这个投影就是那个 点歌系。系统， 点歌系统， 对， 村民是免费来使用吗？ 对，这边这个整个一大屋， 嗯， 像老百姓看个电影啊，那我到那随时都能放， 哦， 因为电影是每个月的放多少场， 哦，等于是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对，这也是建的是就是老百姓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 对，像 哦，这就能看电影， 对，这建一大的， 这儿啊，边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电影室， 对。对， 哇，厉害！ 灯光、音响、舞台什么的全齐。 哦，那还能做，比如逢年过节做个村里的演 出， 什么联欢会之类的也可以啊。 对， 跳广场舞的村呢，我见过不少， 嗯， 但是能够说在给村民建一个舞蹈教室，这个还真不多见。 你像你要夏，你要冬天多冷啊， 嗯， 那夏天下雨弄的， 嗯， 是不是这他在屋弄的， 嗯， 挺好。本身咱村人也不多， 对， 这屋也够用了，唱歌音乐也不用说， 嗯， 拉个大箱子满处跑了， 嗯， 因为在这儿呢，我所有的墙咱们全做上隔音了， 嗯， 你声音大点呢，我也不会影响别人。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 隔音 的设施哈， 对，因为你要在哪儿，你在谁门口叮当的，晚上睡觉有上夜班的， 对对对， 你还容易发生问题矛盾， 嗯， 是不是？ 嗯。 你这你上这儿，你看大山弄的那挺 的。对，你想的周到，这是村民提议咱们做的，还是说您自己想的？ 这是当时是什么呀？镇里帮助咱们做的， 嗯， 正好镇里有这种项目， 嗯， 就是每年能做个一两个的项目 啊， 给咱们做。 哦，我觉得来到咱们这个算是一个村委会吧，哈， 嗯， 但是很奇怪，是您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会议室就是会议室就是办公室啊，反而是辟出这个，其实这个做办公室完全可以啊， 对对， 但是把它变成了村民的活动室。 因为咱们村儿，你像村会、老村会，包括新村会，房子有，屋也够用。 嗯， 然后我觉得没必要说就是单门自己弄一个办公室。 那， 因为我所有的说，我来啊，那我一直在会议室，就在会议室待。 嗯，86年的这个村支书，然后已经是干了10多年了，而且党龄也有10年了。 11年， 正好今年正好 10年 啊！ 我10年建党100周年。 嗯，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